有机会呢我们再欣赏他的另类表演。今天呢我们先请他为大家唱一段单弦，是水浒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一折啊。这段呢有的叫翠屏山，有的叫杨雄醉归，他唱其中这个片段呢叫石秀杀僧，石秀杀和尚，杀谁呢？哎，这个报恩寺有个和尚叫海舍利啊，跟这个杨雄他的太太有染啊，过去就叫流氓关系啊，现在没事儿其实啊，这头叫石秀杀僧，特邀伴奏马小强，有请王红艳。 的和尚海石力被石秀看破，酒楼谢机是头一本翠屏山，杨雄酒醉回家那是第二本的杨雄醉归。结果第二天清晨起来，杨雄把这茬给忘了，潘巧云反说石秀种种的不对。石秀与潘老丈开小肉铺子，他在肉铺帮忙，杨雄让他离开冀州，甭在肉铺帮忙了。石秀心里委屈，去这店房，下面给您换一个牌子，是太平年。这豪杰石秀暗思量，兄长的动用是大不如常，当时叫我就算清了账，必有这情有在里边藏。他当时叫我走，让我转回乡，向 前的嫂嫂，她把毒计用上，煽乎我的哥哥与我安了葬。她越思越想，气愤难当，带好了钢刀啊，就在肋下殿房，见那四处都点上了灯亮，桥楼之上起了更棒，海石里烧完了夜香啊，心中就惦记着美娇娘啊。我说师弟儿跟我就走一趟啊，哎哎呦，急忙忙换新装，脸上擦的本是一双给他爸耶，花露水就洒在了身上啊，哎嗨哟，来至在杨雄的后院就把十朵花儿唱，哎哎哎哎哎，但只见黑暗之处就有藏啊，哎哎哟，探明这三郎朝前闯，

传送震旦冲天兵，要守何堪再见容，怕别无端成两地，寻访出事不他生，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，惹出来宝玉探清闻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二人的双感情。接下来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